大家好，我是四眼。嚟緊3月18日咧，就係 MyRadio 嘅10周年啦。喺度恭喜 MyRadio 生日快樂先。我細細個咧就開始睇 MyRadio 嘅節目啦。咁主要就係有鬱敏教主啦，同埋台長嘅節目。咁嚟緊咧，而家除咗有鬱敏踩場之外，仲有鬱敏踢爆、鬱敏會客室同埋神秘之夜等等呢啲咁豐富嘅節目咧，需要大家咧繼續去交月費支持。希望大家咧繼續支持 MyRadio。 祝 MyRadio 生日快樂！咁啊，眨眼間咧就10年啦咁。咁喺過去呢10年咧 ，MyRadio 啦，同埋即係整個台嘅主持啊，同埋咁多位聽眾，其實大大話話咧，我哋都即係經歷咗好多嘅風風雨雨，都經歷咗好多嘅即係唔同嘅事態啦，唔同嘅發展嘅咁。咁啊，但係點講都好啦，咁啊嚟緊都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 MyRadio 嘅節目啦，支持主持人啦，亦都係即係請大家都支持啊，鬱敏支持教主咁啊。阿近，你有冇咩講咧？10年啦， 呢10年係一個漫長嘅抗爭啦。咁呢個抗爭都係要繼續落去嘅啦。即係有時慶生可能係慶幸自己嘅，大家仍然要繼續生還咯。 慶幸自己繼續生還，咁都係嘅。即係喺呢個即係相對 而家嘅政治氣候，其實係每日我都覺得自己係賺翻嚟嘅啦。 係，我就想講咁，即係一個咁嘅政治氣候啦。咁啊，更加需要大家支持。咁好，咁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MyRadio， 生日快樂， 繼續努力啦。 今次咧就係我要講咩咧？就係呢個 MyRadio 10周年喺今年嘅3月18日嚇，咁我恭祝呢個 MyRadio 生日快樂啦！十週年喎 ，Happy Birthday to you！ 翻嚟第三節啦，咁頭先我哋講嗰啲都係同UFO 嘅調查員嘅死亡有關啦。咁呢跟住呢單咧就好離奇，呢個理論上呢個人係完全應該同 UFO 冇關嘅。咁但係呢幾年咧就捲入咗呢個 UFO 被殺嘅漩渦。咁呢個就係瑪麗蓮夢露。咁阿幾圖今有冇今日嘅後生仔唔知道邊個瑪麗蓮夢露咧？ 當然有啦， 好多啲 佢嘅，佢嘅老公阿莎米娜係一個好出名嘅劇作家， 佢唔止佢其中一個老公咧， 好多編劇都冇人知嘅，係嘛？知個阿莎米娜邊個？ 係咁，你話即係編劇可以娶到瑪麗蓮夢露，咁編劇係一個好值得大家羨慕嘅職業嚟嘅嚇。OK， 嗱咁呢件事點嚟咧？咁啊嗱，呢件事咧就必須由背景講起啦，咁樣。咁咧就大概呢幾年咧就唔止幾年，大概1990年代開始啊，即係前廿幾年咧就開始爆咗啲所謂文件出嚟咧。 關於金乃迪嗰啲。 金乃迪，第一個金乃迪，第二個咧就係關於金乃迪同瑪麗蓮夢露嘅關係。係。又包括埋金乃迪個細佬同瑪麗蓮夢露之間嘅關係。 金乃迪 係同佢。跟住咧到到即係再後少少咧。就爆咗瑪麗蓮夢露同 UFO 嘅關係。咁呢個事件點樣即係嗰個始末係點樣？我首先我哋唔講啲文件先啦，因為嗰啲文件咧我都覺得即係都好難去驗證嘅嚇。咁嗰個事件就咁樣嘅，個事件咧就係話咧喺金乃迪咧佢做咗總統冇幾耐之後咧，喺佢臨死之前咧就出過一張 memo 啊，就係要求咧。美國太空總署將所有有關 UFO 的資料交給總統。咁呢個 memo 咧出嘅時間咧就係1963年嘅11月12日。咁金乃迪被殺嗰咧就係整咗10日之後，就1963年嘅11月23日。咁好多人就將呢件事 串連埋一齊。 咁所以就有傳出咧，就係點解佢俾人懟冧咧？就係因為咧，佢要睇呢啲 UFO 嘅嘢。咁 不可以看就对想了他 不单止添可能就对整个那个叫做是 NASA 的那个太空计划个登月的计划、或者呢即当时都已经即古巴事件之后呢即那种引发的那个叫整个世国际危机、因为很多人都讲就是他身亡那个呢就引发起、越战的那个出现 他身亡應該咁講嘅，具體少少，因為大家、去睇JFK 睇講咗噶啦。咁 Oliver Stone 個導演咧有一個抱有一個好大嘅信念，佢就如果當其時咧1963年啊，金立迪唔係遇食嘅話咧，越戰係唔會咁打，唔會打得起嘅。係，起碼喺我個人嚟講，我覺得唔會咁打法先啦。打即係而家咁打法一定輸啊嘛。但係 金立迪就所謂輸啊， 不用正常的歷史的歷史的結果就是輸了歷史是輸了但是、金乃迪會不會好像、尖心那麼蠢的打法呢我相信、九成九機會不會的、而且也有傳即特別是 Oliver Stone 自己本身的信念他相信這件事就是 因為他越戰受害者 他在臨死前其實他想撤軍的、或者他肯定自己我一定不會、派大量的軍隊去越南那裡咁呢個結論本身正唔正確？因為大家無從去稽考嘅原因好簡單，因為佢先死咗、你將佢賦予任何嘅解釋都可以嘅。咁但係譬如話呢張檔案本身係咪真嘅呢嗱、我唔敢講，因為我亦都嘗試去查過嘅。未有一個100%嘅確認。喺 NASA 嗰度，你未必揾到一個咁嘅文件。另外一樣嘢都有人去質疑嘅，即係有人去講嘅，就係喺佢臨死前咧，佢係提倡過美國同蘇聯進行太空合作。嗱、呢個咧嗰、那個可信性高少少啦。因為、那個原因就係因為喺個古巴飛彈危機解決咗之後，或者舒緩咗之後，佢可能都同想同蘇聯做某一種嘅緩和措施。特別係發展個太空嘅。合作呢理論上在當其時來講是有相當之大的誘因為不想將太空變成一個戰場有些人又說他被殺被隊冧不一定 UFO 但起碼這件事有關這件事跟太空有關的我覺得就這個可信性 都幾關鍵、這 個呢我相信呢就即使個 文件本身不是很硬淨我覺得都有相當之高的可信性的 OK 那譬如剛才那些我們能不能夠去解釋那個金立迪遇食呢我想我覺得都未必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如果他在十日之前他出了一份這樣的面包你就真的要對冧他那我不知道你十日之內要做到那個刺殺的整個周長的計劃的怎樣走佬啊怎樣成全部 要搞定了我覺得即是由那個當晚看了面部真的按鈕去對冧他要做到去十日之後就對冧他那個過程本身就 這個太大的危險了因為他這個就因為原有的 file 向政府的手上他要求他看因為他當時他的身份他有這個條件的 嘛那麼紀錄品這件事事實上也很多人就問他說是不 是美國總統是、會不會、看到呢這個我們有實證的引證的就克林頓呢當他去參選的時候即是第一屆參選他說過他有兩件事最想知道的如果他做了總統之後第一件事就是金立迪怎麼死在那個國即保密的機密檔案裡面有沒有涉及到這個真正的答案第二個有沒有 UFO 很奇怪地他上了之後他沒有說他又沒有說這些東西到他老婆也 是他老婆真的這個就是去年的事他老婆說 不是去年是吧 是去年不是去年 剛剛這個一月二月那時候 都在那爭論緊那件事 不是他去年的老婆真的選的時候都說嘛如果 他上了任之後他要看完那些 UFO 的 file 嘛 所以就引發到現在丟了那麼多的檔案 可能是可能是OK 那咁呢個呢就係、是、講到話其中一樣嘢即係一般人講喺度推敲就係話、其實唔係美國總統一定睇到嘅美國總統原來呢對於 UFO 嗰個問題呢好視乎你係邊一個美國總統咁、第四節我哋會講到嗰個答案喺邊度嘅答案甚至呢有部分美國總統呢佢就算要求睇都睇唔到都冇得睇嘅呢個係 即係而家喺 UFO 界入邊其中一個睇法嚟嘅。 嗯，係、okay。 好啦，咁最精即係最簡即係、 關鍵 關鍵嗰個問題就係馬林尼夢魯， 嗯， 同呢件事點解扯上關係啦咁樣。 嗯， 咁大家要知道啦，馬林冇死嗰個時間1962年啦，即係其實係先過金馬迪嘅。 啊，被刺殺嘅嗰個時刻。 唔係，而家一般嚟講係自殺。 唔係，我話金馬迪被刺殺，其實佢係自殺， 佢係自殺嘅。 喺個泳池嗰度嘅死咗。 應該係食咗大量嘅安眠藥。 係、嗯、 嚇、啊。好啦，咁而家咧就近年咧就有一個所謂新嘅講法。 嗯。 就係、是、佢臨死嗰晚咧、 嗯， 就同咗另外一個女記者傾偈。咁、 嗯、 傾言談之間咧，就是、透露咧佢將會爆大鑊。 嗯哼，係。 佢會講咗一啲所有人都唔知嘅嘢。 係。 但係咧，其實就係金乃迪同佢喺床上嘅時候咧。 係、這個、呢個咧，即係金乃迪同佢之間咧，即係有一種關係咧，就係大家都知嘅。 唔係呢個我諗差唔多，而家肯定嘅，百分之一百肯定，叫百分之一百肯定。 大家都知嘅。 嚇、 啊，咁佢但係佢爆咗喺床上爆一啲嘢咧，咁啊冇人知嘅。 嗯。咁、啊、床上爆咗咩咧？咁而家傳說就話咧， 嗯， 就講咗金乃迪見過外星人。 嗯, 嗯哼。 嚇嚇，佢、啊、即係有一個咁嘅講法啦。 嗯。係、 啊。咁嗱呢件事件咧就值得稍為詳細少話俾大家聽係咩事嚟嘅。 嗯哼。 咁咧就圖後邊見到呢位女性咁標，即、就、係、是、標誌嘅女性咧，就係一個好喺50年代美國好著名嘅記者嚟嘅。係。咁啊，事咁多年咧，而家冇就算美國佬都冇人識佢噶啦。咁但係喺50年代咧，其實佢係才女嚟嘅，有編劇啦，又做報紙啦，又做電台啦。 係。 咁佢喺《紐約時報》有個專欄嘅。咁呢個就叫 Dorothy Q. Garland。 嗯。 咁咧就生話説佢生前咧就同呢個馬林尼夢魯就 好熟。 有交情嘅，因為佢都寫下啲八卦專欄嘅。咁咧就而家佢講咧就係喺佢諗係馬利連姆被殺前一晚，佢係同佢通電話。 嗯， 就 有提及咗一啲裏邊啲關鍵嘅 提及咗嗱，應該唔多噶啦，應該只一兩句就係話阿金乃迪咧就見過一啲喺外太空嚟嘅一啲飛船。 嗯哼， 咁咧就第二日咧就佢就自殺啦。 嗯哼，嚇，係。 咁、那個消息來源咧，根據而家嗰個一般嘅推測咧，就係一係嚟自金乃迪自己，一係嚟自羅伯金乃迪。 係、 嗯，因為咧理論上而家係兩個都同佢搞過嘅。 啊，同阿馬利連夢魯 係我哋搞過嘅、嗯。好啦，咁跟住你就問啦，呢件事有冇佐證咧？嚇，嗱呢件事咧個佐證咧就喺1990年代開始有個人叫 Timothy Cooper。 嗯哼， 佢就話咧，佢喺突然間收到一個災情報局嘅線人。留低落嚟嘅 memo 嘅備忘錄，就涉及到當其時馬利連夢魯被竊聽嘅 嗰啲 記錄 資料 嚇，咁、係中央情報局嘅原始檔案嚟嘅。咁嗱，以我一貫嗰種求知嘅精神咧，我就將呢件事咧、就即刻走上呢個中央情報局嗰度咧，就去。 就揾翻泛民呢個 翻先，就係泛民。咁我就去嗰、那個，即係上次我兩次去嗰個咧，嗰個 檔案， 嗰個search engine 嗰度打 Marilyn Monroe 咧，咁冇呢個檔案嘅，冇呢個檔案嚇。咁啊冇呢個檔案代表冇呢件事咧，咁我又唔會話百分之一百否定。咁中央情報局佢話佢我檔案擺曬度，咁你又信佢，咁你好戇居咯，真係。 或者佢冇列入咗做嗰個叫做呢啲叫神秘啊 UFO 事件嘅嗰個 file 嘅嗰個 part 嗰度咧，或者另一邊嗰個有咧？ 嚇、 馬利連夢魯。 唔係，我就查馬利連夢魯啊嘛。 係。 啊。我查馬利連夢魯加 UFO。咁出嚟個結果有馬利連夢魯，亦都有 UFO。但係冇馬利連夢魯講 UFO， 係即係就算佢同呢位女記者嘅裡面嘅嗰、那個即係提及嘅都冇呢個檔案， 冇。咁但係呢個檔案嘅所謂嘅影印嘅文件咧，大家喺網上會見到嘅，喺網上會見到嘅，我睇過嘅。咁佢都冇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咁直接嘅。佢提一樣嘢就係咧，馬利連夢魯咧喺嗰晚。是從啲人同人通電話，通電話嗰肯定係頭先嗰位女士嚟嘅。 係， 談及到佢講話內容， 那個檔案亦都即係標明是中央情報局的文件嚟嘅，但係呢個文件我不能夠喺中央情報局而家公布嗰個網站入邊揾到。咁亦都有人話呢個文件是假的，係咁而家喺大家見到呢、這個即係標題，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都叫做著名嘅專門踢爆 UFO 嘅人咧。佢喺個網頁咧就咁講話，佢話呢份文件係假嘅。咁咧就嗱，呢、這個就係入邊嗰啲原始嘅文件嘅檔案嚟啦，即係影印本嚟啦。咁我哋因為攞唔即睇唔到嗰個原始嘅文件咧，我哋唔能夠去確證， 冇識別， 即係唔知道真定假咯。咁而家咧，如果你揾呢個文件咧，就喺一個地方度揾到嘅，就叫 majesticdocuments.com。入邊咧，你就揾到嗱，而且呢個 Majestic Document 入邊咧，呢個網入邊咧，有埋最新版本嘅 MJ 十二嘅文件嘅。 嗯，係放埋落去嗰 放埋落去嗰度，因為嗰個 MJ 十二嗰文件，我哋今日冇時間講啦。但係嗰個就係阿 Sean Friedman 佢起朵嘅傑作嚟嘅，即係佢個代表作嚟嘅。咁而家有人拗緊真定假，但係有人咧喺呢二十年咧係話仲有新嘅文件嗰度。係，不過咧就唔係你能夠喺中央情報局嗰個網站入邊。去 authentic 記到，即係證實佢係嘅。 係，因為如果香港出嚟嗰時咧，就即係 唔使， 佢已經講俾你聽嘅，呢個真係百分百真㗎啦， 百分百真啦咁樣。好啦，咁你去到呢度就係，咦？呢個天方夜談嚟喎咁樣。咁我話俾你聽咧，就其實個事情唔係咁簡單嘅。因為點解咧？頭先我哋講一樣嘢，你可以覺得唔同 UFO 無關啦，但係咧，這個脱離唔到神秘之嘢嗰個範圍。因為後邊應該有陰謀。點解咧？嗱，因為馬連夢連夢死咗啦，跟住金乃迪死咗啦， 被自殺啦。 頭先嗰女記者都死埋，即係傳說佢同馬連夢傾電話過。 佢有將呢個佢哋嘅嗰個通話嘅內容，佢就都用佢嘅方法泄露咗出嚟， 寫咗出嚟。嗱，佢唔係直接寫嘅，但係佢透過不同嘅方法，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好早知道馬尼寧夢露同埋金乃迪之間嘅曖昧關係，但係佢唔敢，佢唔想寫。但到最尾嘅時候咧，佢都爆埋出嚟啦。我估我如果我冇記錯時間，應該係馬尼寧夢死咗之後啊。咁佢幾時死咧？1965年。嗱，佢死嗰陣時候咧，即係頭先我哋見到嗰位標誌嘅女性，佢死嗰個點解同即係 UFO 扯有關咧？第一樣嘢，佢臨死之前咧，佢係想訪問，喺呢個鏡頭面前打死金乃迪嘅刺客嗰個人，Jack Ruby。咁你如果有睇 JFK 咪咧，佢臨死之前係想訪問佢，而且係基本上係得即係揾到呢個 Jack Ruby 嘅手肯去寫嘅，即係如果佢唔寫，會見到佢咯。咁死咗。 咁啊，台長你咧就即係有一樣嘢咧，就如果你將我哋呢一個節目咧。是提早一個月咧去做出嚟嗰陣時咧，咁就幫咗一部戲噶啦，嗰個叫《第一夫人》 Jackie， 佢裡面就掂到好多即係事件嘅真實，同埋傳媒咧嗰樣嘢，即係但係佢個角度就係講係有一種叫做係騷擾，有一種難度嘅。咁你聽起上嚟嗰時候，你就會更加咧就係會明白咧，譬如好似而家呢度講嘅嗰個咧就係。響當你得到呢啲情報，得到呢啲檔案， 即係你永遠都係嗰個點解會寫就係你行到嗰步嘅時候，你差一步，你就可以爆大料嘅時候，就喺嗰度死啦。 係啊，係啊，嚇！ 嗱，咁呢個類似點死法咧？就坐喺牀上邊食咗好多藥死嘅。 啊，又係食藥， 係啊，又係食藥。 即係同馬利蓮夢露嘅嗰個嘅結果咧，都有相近嘅。 但係冇聽過佢生前有濫藥嘅習慣。馬利蓮夢露應該有嘅。 有嘅， 係啊，應該成日食安眠藥嘅，但係佢呢位女士聽過就冇。 馬利蓮夢露嗰個係一個大嘅即係 case 嚟㗎啦，響嗰個驗屍報告咧就係一個好出名嘅嗰個日本嗰個啊沙陀咩嗰個。 唔係野口啊，好似。 係啊，總之咧，佢嗰個叫明星法醫官。 係明星法醫官。 啊，亦都係一個。 佢拍過戲㗎，即係有戲講過佢㗎。 係一個好出，因為佢阿尼坦尼活啊，或者即係嗰個 Blue Spider 嘅嗰個 John Belushi 啊，都係佢係做驗屍，即係佢係做一個驗屍嘅報告嘅嗰個關鍵人物嚟嘅。咁啊，馬尼連夢露咧，即係嗰個驗屍報告咧，係佢嘅嗰個 傑作， 叫做係爆響口嘅，因為嗰個成日早期啦，62年嗰時期嘅嗰個嗰年咧。金乃迪總統嗰個咧，佢係。 其中有部分都是叫做 這個就叫 Thomas Noguchi 啊，就是應該是野口啊。Noguchi 應該是野口啊。嗱，咁即係嗰個嗰位女士心裏點？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咧，就係話佢如果行咗一步，佢應該問到呢個 Oswald 點死嘅原因嚇。咁理論上呢個應該間接去 trace 得翻到金娜迪被暗殺嗰、那個原因嘅。咁佢嗰度死咗啦。咁呢件事又同 UFO 有咩關係咧？咁喺個專欄入邊佢講過 UFO 嘅。佢講過UFO 係一個肯定，即係喺英國嘅高層入邊係有人見過 UFO。咁而家事後咧。有咩嘅線索話邊個放咗俾佢咧？咁呢個就係著名嘅蒙巴頓勳爵。 哦，哇，咁啊好重要啦。 係啊，嚇，咁呢啲咧又唔係 V 運啊，呢啲而家你喺網上咧，即係比較係主流啲或者係重要的。 就講翻出嚟啦。 係講咗出嚟嘅，即係你唔需要太擔心嘅。一個原因好簡單嘅，英國皇室咧其實好。某啲成員幾鍾意研究 UFO 嘅，咁而家未死嘅呢個菲利親王咧就好鍾意 UFO 嘅。咁頭先我哋講到，譬如話呢位女士佢同嗰個即係得到呢個消息嗰、那個嘅資料咧，你而家喺網上咧，其實你係會揾得翻出嚟嘅。咁咧就呢位女士咧，佢涉及到 UFO 嘅文章咧。大家而家仍然喺網上揾得翻出嚟嘅， 即係都係唔少嘅， 唔少嘅， 相當之多嘅。 剩得落嚟嘅問題咧，好簡單啫，即係我不斷強調啦。譬如話，我哋要去證實一樣嘢，我哋要去肯定一樣嘢咧，我哋非有第一手嘅文件確證嘅話咧，我哋不能去做嘅。 對啊， 咁而家呢件事上面係冇嘅。頭先我哋提過啲喺九十年代湧現出嚟話啊，佢臨死之前俾咗。即係 CIA 竊聽過有份文件寫得出嚟，同邊個竊聽咁，跟住對冧佢咧。咁我哋而家冇呢個，即係有啲文件，但係我哋唔能夠確證。係， 當你唔能夠確證嗰時候，你就一定要保持翻嗰種叫做係冷靜嘅嗰個睇法嚟。 但係唔係代表話呢件事即係完全同 UFO 冇關咧？咁我覺得唔係。嗱唔係嘅原因係咩咧？第一樣嘢就係咧，即使冇呢個文件。去證實嗰晚佢通過呢個電話而被 CIA 記錄，但係 CIA 長期監聽瑪麗蓮夢露咧，這個就肯定嘅。 係啦，已經講出嚟啦。 呢個就肯定嘅，呢個就 係 啦。呢個你唔使懷疑嘅，呢個就。 所以你若果你做啲某啲重要嘅嗰啲叫做係嗰啲情人嘅，你都要小心啲。 係啊，第二樣嘢咧就係咧。除了中央情報監聽瑪麗蓮夢露之外 ，FBI 都有監聽瑪麗蓮夢露。咁原因咧就係因為頭先阿基路提過啦，就係因為咧佢老公咧就係一個 阿芬米拉 左翼嘅劇作家嚟嘅。咁基於呢個基礎咧，就係咧譬如瑪麗蓮夢露有冇知道有一啲關於美國政府高度機密嘅嘢咧？咁中央情報係相當之有興趣， 好敏感啊！ 所以要因為咧，佢未必喺個辦公室度聽到美國總統講一啲咩秘密，但係當佢 tap 咗佢電話或者佢嗰個睡房入邊開咗個竊聽器，即係做竊聽風雲嘅話咧，佢一定聽到好多秘密喺度，因為金乃迪喺個牀上同佢即係搞緊嗰時，一定係講好多嘢俾佢聽。 係，同埋佢就好擔心咧，佢可能講呢啲咧，或者之前嗰時候咧，就覺得叫做牀邊説話，但係佢傳咗出去嗰時候咧，嗰啲可能係一啲叫國家機密嚟嘅。 咁你話 擔心就呢樣嘢， 當其時有冇即係涉及到 UFO 嘅嘢咧？雖然未必，但係呢個好肯定係金乃迪自己諗緊嘅問題嚟嘅。嗱，點解我咁有信心咧？好簡單，譬如我第三節第二即刻開始講，就係喺1963年嘅時候，佢提出過要揾 NASA 俾一啲 UFO 嘅資料俾佢咧。呢個唔係無的放矢嘅。係頭先我冇講個背景，但係如果你聰明少少，你會諗到咯。當其時處於一個咁緊張嘅局面，突然間有一啲唔知係咩嘢嘅飛行物體入咗嚟國境， 係 呢個咪一個重大國防嘅問題嚟啊！ 呢個其一啦，係啊，好重要啦。同埋佢關鍵嘅就係當時佢仲要 花費要很多資源呢是投落那個叫太空計劃那裡。 是啊， 這個都是呢，即是在個國家裡面來說呢，即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的。而是啊，金乃迪總統那時呢就是一口呢就說要一定要支持的這種太空計劃。 是啊，那那個實際上不是一個純粹 UFO 問題，這個是一個國防的問題來的嘛。 是 啊，那金乃迪有沒有這個動機去要看完所有的料呢？你不看這份面目，但是你邏輯上你覺得是絕對有可能 的。是啊，這個就已經講了出來 了。如果他看了之後他有些想法，或者他會不會在那個床裡面跟瑪麗蓮夢談一談這件事呢？ 是，也都是不是會引發到他跟著第二那個被刺殺的那個因由呢？ 是，即是不一定說他的刺殺是跟這件事有關，但是金乃迪對 UFO 有興趣是絕對有 的。他是傳疑的，那時候都是這個他被刺殺的那個都是UFO 這件事都是其中的一個可能性。 是啊，好了，咁跟住咧就第三個啦，就係呢位女記者佢涉及到 UFO 嘅嘢，我覺得就唔止英國條線咁簡單嘅。以佢嗰個網絡咧，佢應該係有攞埋其他嘅，譬如美國政府嘅線配合咗之後，佢先至去講呢個 UFO 嘅問題。 嗯哼， 咁所以如果你整體結合咧，就係雖然嗰個暗殺本身不一定同呢個 UFO 有關，甚至我覺得唔應該同 UFO 有關，但係喺嗰個年代。即係掌握了美國政府的機密的人對 UFO 有興趣，甚至知道有關 UFO 的嘢咧，呢個係相信咧，個可能性係高到80%以上。 不過以戲劇裡面嚟講咧，佢依件事件咧已經牽涉到三個三件事件咧，瑪麗蓮夢露總統同埋依個女記者咧，你已經可以在戲嗰度咧當係真咁嚟寫出嚟。 咁事實上咧，即係今日就唔夠時間講啦，因為咧。在美國官員入邊咧，有啲係直情傳說係因為呢、這個同 UFO 有關而自殺嘅。咁、其中一個咧叫 James Forrestal。咁嗰個我唔詳細講，因為即係唔夠時間講第四 part 啦。就係咧，佢其實就喺第二次大戰之後咧，第一任嘅美國嘅應該係我唔記得，如果冇記得應該是國防部長嚟嘅。咁、咧傳說咧，佢即係自殺咧，實際上唔係自殺嘅。佢係被人。被自殺，而他涉及到有關知道有關呢個羅茲威爾的事件。咁而家譬如頭先我哋講喺瑪麗蓮夢露嗰度咧，嗰、那個最極端的傳說咧就係話，其實他係知道了有關於有一啲羅茲威爾事件的具體資料嘅。 係 嚇，咁所以就 遭殺身之遭咗有一個被殺。 嗰、那個具體嘅講法就係話咧，佢知道咗之後，佢因為不信金乃迪兄弟撇他、他就要開記者會爆大鑊。那個最極端的說法就是那晚他跟這個女記者談了，他將會做這件事。 是、所以就引發了個意外服藥的事件。 好了，不夠時間，我們立即休息回來，就立即講第四節。